耿伟后来去戒毒所看他，有意无意的会把乔家的消息告诉他。 他经常有事儿没事儿就到宿舍去乱逛，我碰到过好几次了。这人是真不怕死，他也不怕被人认出来。 当初可是不少人知道乔家和郭林一起失踪的。这件事最后虽然让沈军压了下来，解释说郭林被注射了毒品，所以隔离治疗了。可完全不漏风的墙也是不存在的。乔家跟郭林在一起出了这么多事儿，总会有些好事的人多少知道一点。郭林不是不惊讶于耿伟态度的转变，可是对于这些话他从来都不会给出反应。这段日子折腾下来，郭林整个人的气场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如果说他以前只是沉稳，现在则更接近沉重，除非必要他都不会开口。耿伟也好，沈军也好，无论来的人是谁，他都是维持着差不多的样子，以至于耿伟后来都有些暴躁了。 哎，医生明明说你情况不错，你怎么现在还是这副死样子啊？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 对于这种质问，郭林的反应是抬头看他一眼，若有似无的笑笑。整个戒毒过程持续了四个多月。本来三个月的时候，医生就说他可以离开戒毒所了，他却坚持继续留一个月。耿伟和沈军都不理解，可是身体是他自己的，既然他认为有必要，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么做的意义并不大。 毒品本身就是毒药，就算暂时戒掉了毒瘾，对于身体的伤害是永久性的，不可能痊愈，也不能保证不会发作。他身体素质算是不错，但是被注射的毒品纯度太高，一部分神经几乎已经完全麻痹坏死，能够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其他的纯粹要看他自己。 医生的话说得很明白，其实如果不是郭林的意志力够强，就他和乔家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可能他已经死了。人的身体是有一定自我保护机制的，当身体无法承受的时候，部分神经会选择进入一种休眠的状态，来保护主要神经不被完全损毁。可郭林刚到戒毒所的时候，甚至连昏迷都不曾有过，就算被打了镇静剂，身体的肌肉还是会保持一个痉挛的状态。一度戒毒所的医生都怀疑他撑不过去了，是沈军在戒毒所大发雷霆，让所里不惜一切代价用上了最贵的药，才勉强保住了郭林。这些事儿，耿伟都是后来才知道的，他无法理解郭林在叙述这些经历时的平静。对于那种画面，他连想都不敢去想。可是正如医生所说，郭林的身体已经被毒品毁了，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都需要慢慢的适应和意志的坚持，继续做一个警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。这件事儿，沈军亲自来跟郭林谈过，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，郭林依然很冷静。 队里考虑情况，暂时把你转去档案室那边，你先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正好内部调查那事儿还没完，你暂时也不能立刻回来工作。 沈军边说边叹气，眼前郭林瘦的他几乎看不下去了。但是对于他的话，郭林只问了一句： 我还有可能会对上吗？ 他的语气没什么起伏，表情也很平静。沈军本来想搪塞过去，可是抬头看着郭林的眼神，最后他还是据实以对： 不可能了，你自己应该也清楚。 缉毒本来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，从筛选到考核评估都是最严格的，不要说染过毒瘾，就算真的是一般的品德错误，随便背个处分都可能留不下来。郭林这种情况，如果再让他每天和毒品打交道，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警队都太不负责任。这也是耿伟之前压着不想告诉沈军实情的原因，一旦郭林的情况被公开，他就不可能继续留在缉毒组了，郭林自己也明白。所以对于沈军的回答他不意外，只是难免有几分消沉。他告诉沈军，关于队上对他的考虑和安排，他再想一想，下次给他回复。沈军没有追问他想怎样， 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。三天后沈军再来，郭林只给了他一句话： 沈队，我辞职。 这个结果沈军接受了，可是当队里正式下通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很意外，尤其是耿伟。 你别告诉我你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种人，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被毒品刺激坏了？就算调到档案室又怎么样？只要你还是警察，以后不还是有机会吗？你以为你辞职了就能保住你光辉形象了？现在背后怎么说的都有，你要是真有火，就有朝一日堂堂正正重新做回你缉毒组郭警官，你这撂挑子算是怎么回事啊？ 能够保住郭林警察的身份，光想也知道沈军没少动用关系，现在郭林一句话辞职了，之前那些苦不是白挨了？郭林收拾东西的时候，耿伟就在旁边一直这么絮絮叨叨的嚷嚷，见他还是这种无动于衷的样子，耿伟气不过的一把扯过他： 妈的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给我点反应。 但是郭林只是平静地看着他，他任由耿伟扯着自己的衣领。 我也想给你反应，放在以前，你以为你可以这么轻松地扯着我说话吗？ 只这么一句，耿伟就松手了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有些不敢置信： 你什么意思？ 我这辈子不可能拿枪了，不是警队让不让我回去，而是我已经不可能再做一名警察了。 郭林抓过耿伟的手伸进自己的领口： 仅仅是这么站着一个小时，我都一身的虚汗，你觉得我还能够抓贼开枪，我还能审讯吗？ 承认这个现实，没人比郭林更难受。他不是没尝试过，也很努力的在配合治疗，可是他毕竟是人不是机器，没有办法修复完了就完了。他晚上几乎睡不着觉，长时间的站立和轻微运动都会导致他心慌，反应速度和灵敏度平衡度都大不如前了，连下楼梯他现在都要死死抓着扶手。继续做警察，就算沈军有通天的本事把他留在缉毒队里，他都无法再拿枪了。一个不能拿枪的缉毒警察有什么用啊？郭林摇了摇头： 我不想跟人谈论这个，我现在只想回家睡一觉。 戒毒所里的空气都让他有窒息感，这里保留着他这辈子最想遗忘最不堪的记忆，也是他郭林这一辈子最大的失败，他一秒钟都不想多待。耿伟攥了攥拳，连骂人都骂不出来，最后只能替郭林拿过行李陪着出了戒毒所。回宿舍的一路上，郭林都没有开口，一直到打开宿舍门，他才回头看了耿伟一眼： 方便的话帮我找找房子，宿舍这边我不方便继续住了。 这是耿伟对命运这个玩笑的唯一评价，除了这句他已经无话可说了。